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坡面障碍技巧比赛所用的场地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，冬奥赛道的落差最少为150米，平均坡度应该在12度以上，赛道宽度至少为30米，由最少6个赛段、3个以上的跳台构成。常见的坡面障碍技巧场地分成障碍区和跳台区。那么在跳台区，运动员都会做哪些动作呢？我们继续来听张怡然的介绍。 我是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张怡然。 跳台区就是有3个跳台，运动员需要在3个跳台上完成动作，可以相同，但是如果是方向这种花样性更多的话，分数肯定也会更高一些。运动员在这上面需要注意的就是动作完成的质量性以及速度问题，要保证下一个台子可以飞得出去，以及身体控制，保证下一个台子做出的动作是可以拿高分的。相对来说，坡面障碍技巧这个项目和大跳台比起来会有一些的难度，更考验运动员的反应能力、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身体控制的这些能力，对周围环境观察的这些能力。在这大概6个小项目形成的这一趟比赛中，其中有一个小项目如果失误了、出错了，要及时的做出一个正确的应对办法，保证你在做下一个道具或者下一个跳台时可以不会出太大的差错，出一个及时应对的办法，让自己可以在相对安全以及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拿一个比较好的分数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，我们再次感谢张怡然的介绍。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，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再会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每天9:05，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。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、北京市体育总会、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，由北京市